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政治档案条例草案，强化国家档案征集管理，举凡行政机关的228事件、动员勘乱体制、戒严体制档案或记录文件，经档案局审定后，移转国家档案保存。政党及其附随组织持有的政治档案，另经处转会审定后，也得纳入国家档案。未来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渴望收归国有。行政院指出，政治档案条例是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配套法律，送请立法院审议之后，国发会将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以利早日完成立法。另外，也将请各部会督促所属6个月内清查整理政治档案，尽速移转档案局管理。国发会副主委曾旭正指出，国发会依据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规定，制定政治档案条例草案专法，完整保存政治档案，以及加速政治档案开放应用。法案定为档案法的特别法，存续的有效性不受促转条例阶段任务影响。立法院去年三读通过公职人员年资并社团专职人员年资计发退离给予处理条例，明定过往依党职并公职年资领取退休金的政务官、公务员、教职人员，将扣除党职或社团年资之后，重新核定退休金，一年内必须将一领金额缴回国库。现在期限就快到了，全序部清查，总计一领金额大约2亿1932万，必须在8月10号之前归还。民进党修法时推估，役领者将近400人，民进党锁定了前副总统连战、前考试院长关中，还有前台中市长胡志强3人。全序部指出，一年来函请全国各主管机关人事机构全面清查会诊资料，还要配合军公教加薪重新计算，总计219人，含公务人员202人以及政务人员17人，必须返还退休金，总计一领金额大约2亿1932万，含公务人员1亿8387万，政务人员一领金额3545万。如果领受人或相关社团没有在期限内返还，全序部将依规定移请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交通部观光局为了振兴花莲县震后观光，原本编列1000万预算补助旅行社组团到花莲旅游，但是业者担心额度很快用完，交通部长贺陈旦宣布加码延长到6月底。观光局预计下周公布新修正补助要点，一家旅行社原本最高只能补助5团，预计放宽到8团，而且6月底以前出游都能申请。旅游天数2天1夜以上，每团20人以上，住宿花莲地区每团最高补助3万块。根据观光局的最新统计，目前已经324家旅行社提出了733团旅游补助申请，参团人数28591人，申请补助总金额2101万6931元。观光局当时也另外提出了3355旅宿活动，符合条件者最高每人补助住宿费500元。目前自由行的旅客累计申请人数70610人，申请的金额3530万5000元。根据了解，这次补助设定6月底前出团，主要希望带动观光淡季的观光人潮，再接到7月暑假旺季。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3点，来到10833点，成交金额132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63点，2288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点，245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3点，315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1点，106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点，3109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3542点。 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8分，成交金额5亿5500万美元。日元110.2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821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东南部吹起的焚风，台东县大武12:37来到37.9度，大台北地区也有36度高温。北部地区今天预测气温30到35度，中部南部30到34度，东部还有澎湖28到33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少年嘞，起床啊啦，终点站到了哦。 嗯，啊，糟了，睡过头了。啊，昨天熬夜加班累坏了。 少年嘞，上班打拼啊，精神嘛爱顾，像我开车开几工哦，拢嘛靠保利达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这管你试看麦。 啊，哇，真的精神都来了，以后拼业绩就靠它了。 精力充沛，保利达蛮牛。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己那讲话拢未通，因为即马伊那台语是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Dear moon, my moon，かかおちちやな첸걸음으로따라가도닿지않는달처럼 Oh moon like moon 왜사라지지 这首歌曲呢叫做 Dear Moon， 收在我的大叔这部韩剧的原声带当中。2:12，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四，就我一个人。今天欧巴马克不在家，应该说呢五月份他非常非常忙碌，这个周末呢还有他人生第一次的舞台剧，然后呢他家又在装潢，他又要结婚又要拍婚纱，就是我都替他的行程感到担心，希望今天下午他可以把他该忙的事情全部都忙完，不然我怕他要爆炸了。OST 女王，她是 Punch 这一首 Why Why Why。 既然今天欧巴马克不在家，原本星期四第二个小时有妹妹爱漂亮，不如我就把那个妹妹爱漂亮移到第一个小时好了。待会下个小时呢，我们来让大家点歌，点你想听的歌。但话说妹妹爱漂亮呢，因为前一阵子就去日本玩，我想说哇，我要去逛那个日本的药妆，看看有没有什么最新的第一手资讯。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你一个人去逛街，你是属于一个人逛街比较容易失心疯的人，还是会比较克制的人？我后来发现就想说啊，我是一个人会非常非常克制的人，因为我就是在比如说松本清啊，就各式各样药妆店我都逛很久，逛超久，然后我就买超少的。我真的想说我到底花那么多时间在干什么，我闲到就是甚至因为现在那个新宿附近的药妆店真的太多了，它比便利商店还要多，所以导致于就是如果我去的时段又不是比较热门的时段，店里真的是没有人。我还在那边拍照跟台湾的老兵连线，问他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有没有想买什么啊。그댈떠나는일은없을거예요老兵他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啦？如果他有在听节目，然后他做人又蛮大方，愿意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次跟我连线，他唯一只要求买了一罐药膏，虽然我完全不知道那罐药膏是做什么用的，可是据他所说很神。如果他有听到的话，欢迎他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呢就是在那个药妆店里面，然后我知道很多女生爱的眼影，那个 Excel 眼影12345666六个色号都非常痛苦，都想买。然后最近又出了新的12345666吧，然后出了新的7号跟8号， 我就是在那边从一号试到六号，然后七号完全缺货，八号是绿色，有点带绿色，我就跳过了。我就涂来涂去，这家涂完下家又涂，又涂又涂，越涂就越有选择障碍。我觉得天哪，都好像。我知道是新风的人觉得都很像，不就不如全都买了。然后最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全都不要买了。我要笑死了，为什么会有人说老兵要买的药膏应该是可以治枪伤的吧？他是什么时候中弹啦？歌曲呢，来自李海的《Would You》。Would You 可以告诉我们那一罐，就是我还没有帮你比价哦，我不帮你比价的状况下，你居然还可以说买买，因为我缺货了。到底是什么药膏？它真的可以治枪伤吗？ 大家好，我是艾莉。你知道我要同时面对粉丝页上的攻击跟节目上的攻击有多累吗？ 粉丝页攻击你什么？ 因为我刚刚在艾丽的粉丝页 po 了我们两个刚刚 你说衣服很像的照片 吗？因为今天吴玛丽一进电台，然后我就说吴玛丽给我过来，他说干嘛？ 很凶哦！我想说怎么了？ 你干嘛偷穿我衣服？然后就发现我们两个今天穿很像， 只是因为艾丽比我高了大概89公分 之类的， 所以我的长板变她的短板， 她就穿成 one piece 就一件洋装，然后我明明就 睡衣。 我就是一个上衣，我刚刚就抛在我的粉丝页说，我妈今天偷穿我的衣服，以至于变成一件洋装，她把它穿成一件洋装，然后我就开始被攻击。明明在我的爱丽的粉丝页，为 什么 我被攻击？就说这是母女装吗？然后说怎么感觉好像地方妈妈在教训女儿？ 你们很敢讲哎、欸！ 然后还有人说什么是其实是妇女装。然后就现在就演变成又有人说，哎，只有我觉得是感觉被关在一起吗？我就回来 说，我们都很像精神病， 机智牢房生活。 让我们欢迎地方妈妈分享，她到底是连线购买哪一罐药膏？ 哦，其实我不是故意要逼出国旅游的友人买东西，只是 没有，我是真的很闲， 因为我们两个刚好在 LINE， 然后他就说，哎，我在药局，你们要买东西，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有一个药膏，因为我。前一阵子去看了皮肤科，我就觉得我脖子上有一颗一颗的东西，然后有蔓延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 会不会只是你太冷起鸡皮疙瘩？你不知道那是鸡皮疙瘩吗？ 你知道现在外面几度吗？36.5度，今天台北飙高温，今天的周末也是这种温度哦。 好。 然后我就觉得不妙，我想说会不会你知道想很多，会不会是皮肤癌或什么鬼东西的？结果医生说你那是毛孔角化，我说怎么可能？年纪都几岁了？ 毛孔角化是不是就是毛囊角化？话是一样的，对不 对？我要先跟大家说，如果你觉得你的 有时候 手臂 上手臂 上就是接近肩膀这一块，有时候会有一颗一颗，好像挤出来会有白白的东西的话， 那个挤得出来吗？ 有的挤得出来， 然后有的就是可能就摸起来一颗一颗，那有的人会很严重，有的可能就只是摸的时候才会感觉得到，那个就是毛孔角化，然后但因为我小时候有，后来年纪大了之后就没有了。 为什么会毛孔角化？ 应该是一种遗传，就是可能 maybe 你的姐可能 家里人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有，但就 跟战争的火药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可能炮火打到的时候毛孔突然叮叮叮叮叮这样。好，总之呢医生就确诊说我是毛孔角化，然后他因为他开的药我擦了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他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到一款药膏，然后很有用，然后我之前自己去的时候我就 试买了一罐看看， 对，我就试买一罐，而且是不小 心。那罐药膏是我从来没有人托我买过，就是我对它是完全的陌生。 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对。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没买过，而且我不小心就买到了一个很便宜的价钱，但我自己也忘了多少钱。所以就吴玛丽那天就拍给我看，说：“哎，这多少钱？”我说：“这样是多少？随便买啦，反正我已经没有存货。”因为我自己擦了觉得有用， 是它会变平顺，还是就真的会不见？ 对对对，目前的实验状况是，目测的结果会觉得它变得比较没那么明显，那摸起来有觉得变稍微平顺，但是还在使用期当中。 阿公遐做迄管到底是叫啥物？我嘛唔知啊， 我唔知啊。 哎，你们，哎，你们讲遐讲规半波，唔知迄管啥物？啊，我今嘛要问。 可是没有没有，你也怎样？未使。未使， 迄个牌子台湾无啊，我也无广告啊。 未使，唔是广告的问题，是未使。 哦，卖药啊。 系啊。购物网拢未使卖啊，咱个会使卖。啊，我若无咧卖啊，重点是。 我知道了。你拍你的那一罐，上传到你的 IG。如果你想知道那罐药膏长怎么样，因为可能也念不出那个牌子 哦，我们真的念不出来。 对，你可以直接把， 因为我们念了可能也不会写。 对，你就看他的 IG 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吧？ 那我要写什么？文字要写什么？ 你应该是要先公布你的 IG 账号吧？ 现在很烦恼说啊，我要写就是他，这样就算什么医疗什么要抓我也没有啊。我现在公开讲，他们就会去我的 IG 抓我啊。 你就说这罐我喜欢就好啦。哦。这样就好啦。 哦，好啦，我的 IG 其实跟我的粉丝页的英文是一样的，就是 ally.talk， 就是 ally.talk， 就是艾丽说 ally talk 点 talk 啦， ally 点 talk。 好，谢谢 ally 点 talk 今天来跟我们 talk 他的毛孔角化爱用的 药膏 或称它如意好了啦， 如意 也可以这样 讲，因为它在日本的药品分类不是有医疗作用的，因为它有分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对对对， 好，感谢你， 拜， 我们没有在说他坏话哦。 不要爱的大 最近这首歌呢真的是话题性十足，各式各样各个面向的话题都有了，来自于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我真的好像蛮多人真的是有那个毛孔角化的困扰，就一颗一颗的，然后那个好像真的是要，我不确定擦药膏能不能根治，可是就是蛮麻烦的。但刚刚也有像 APP 上有人分享，就是遗传的问题、体质的问题，你可能小时候有，长大哎怎么就没有了，小时候没有哎怎么长大老了又有了，就很奇怪这样子。本届的男歌手，他是宋念宇、小雨同学，这一首《给我你的怀》。 在爱情动物园中，你是哪一种动物？这个春天，我们告别单身动物园，迎接小球庄娟英。小球庄娟英最新单曲《单身动物园》。 大象的温柔，蕴藏的智慧，蝴蝶的纷飞，斑马依靠着。熊抱着树失眠，今夜人有月光照亮着这个单身动物园。告别单身动物园，妈妈用爱将我包围，要多少时间多少条件才能划清爱的范围。告

刚刚呢，我看到个妈妈在发问，在妈妈的字里行间，觉得有点淡淡的哀伤。她就说有没有一些不油的又简单的保养？她是三十几岁的妈妈，然后被人家误会说是年轻的阿嬷吗？还是什么的？天哪，听了很不开心。 All the time, all day, every day, every night. Yeah. 24 hours, always I think about you. 这首歌曲呢来自 Crush 的 Bitter Sweet， 想到不油，然后我觉得又简单的保养，那简单保养就保湿咯。我自己想象一下我的化妆台，我好像我个人第一个直觉想到的会是科润诶，然后科润你可以去比如说屈臣氏也有吧，康仕美也有吧，我觉得就走一排，那个现在试用品都很多，你就每个都挤挤看，他们都不会哎，或是像雅漾的也不会很油，你就挤挤看看你喜欢哪个质地，喜欢哪个质感。刚刚说到了去日本，然后看什么新鲜的东西，只有有一个东西蛮可爱的，可是我没有用过，但是那是也是我朋友托我买的，它是资生堂下面的支线吗？那个叫做 Postman， 是不是这样念 ？P-O-S-T-M-E Postman， 它出了很多很小很小，它就是像一张小贴纸那样。然后你把那个小贴纸撕开，里面有一小格，那个小格真的很小，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片一点指甲的感觉。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颜色，也许有，而且它把那个颜色画得很可爱，比如说画得有点像芒果的黄色，桃子的peach 色叫蜜桃色，然后比较草莓的红色，就画得很可爱。那每一个小小的卡片撕开，就是有你可以沾取涂在你脸上的东西，然后它号称是可以通用，你可以当腮红，可以当眼影，可以当唇膏。那因为它很小一片嘛，所以它一片卖300日币，台币不到100块，就是你可以自由搭配自由的画，感觉就是喜欢尝鲜的小女生应该是蛮喜欢的，我觉得。 都在拍广告，不用卖广告。打开脸书，每次有报道，看到别人分享，自己才想到。不好意思，小琪姐，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也被标题送动，内门空洞，这次就先不转贴了，拍摄最近通告变好多，都是些综艺节目模仿秀，想叫我模仿个小丑。大哥你真的好幽默，怎么会叫一个饶舌歌手去模仿一个模仿饶舌歌手的歌手？要么就叫他来跟我 battle， 要么也应该是他模仿我。 拍得太高，到处不胜寒照，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到处坐得太久，最近盘都有点歪掉。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tell ya. Let me know, 一直入围金奖，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嗑药？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在怀疑我们是不是有 买一帮，买一帮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那开白昂就像在开奖。Oh, 我的。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想用买一帮买一帮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d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老师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长得太总有只下不来 Julia 吴卓源再加上了熊仔的买榜要比说那个卡桃呼膝盖要怎么办膝盖要如何美白他都已经去角质了，还敷面膜了，还是觉得跟腿有色差。哎，你膝盖都已经去角质跟敷美白面膜还不白，这谁帮得上忙呢？而且我刚刚马上下意识的看了一下我的膝盖，哎，我膝盖也很不白，而且我就膝盖很多凹车来凹车去，我就不知道在冲啥回这样子。 但是我有想到，你觉得膝盖不白，或是也有人觉得自己膝盖有色差，会不会膝盖是因为紫紫的？我知道有时候是因为那个好像血液循环不好也有差。아주오래전부터너를좋아했었다고지금말한다면뭐가달라질까요달라질게없는맘을가진너는마치뿌리깊은나무같아서신이굳게빚은한송이의 flow 사라지지마달라지지마내가너를좋아해도 nobody knows 다른여자를봐도 nobody's like you 용기가없어서 I'm sorry 더눈껏비웃어그래나는널사랑하는찌질이찌질이그래나는머저리머저리난너한테린거머리어쩌리이세상너하나면돼 Baby I'm only yours왜대체말을못할까기죽은어린애같아다른사람만나지만내가슴무너지게그러지마요빈틈없는그대에게난무리일까요텅빈맘은공터인데머릿속은터지네엄마언제이렇게돼버렸나요내가너를좋아해도 nobody knows 다른여자를봐도 nobody's like you 용기가없어서 I'm sorry 더눈껏비웠어그래나는널사랑하는찌질이찌질이그래나는머저리머저리난너한테는거머리헛다리이세상너하나면돼 Baby I'm only yours I'm only yours no 난결국엔넌내사랑앞에선내찌질이他们是 Pentagon， 这首歌曲叫做 Shine。 那个 THH 在问有没有推荐的修容，修容这个问题带我这周末出外景的时候，我来帮你问问化妆师他们都用什么修容嘞，希望我会记得，然后下个星期你可以再问一次，我就可以回答你了。然后呢，刚刚说到那个很小一格一格像卡片一样的腮红、眼影跟唇膏，然后除了那个之外，另外一个我自己就是真的是受不了动心有买的产品，就是安室奈美惠她新代言的那个 VZ 的眼线一笔。然后那眼线一笔就是我就站在那个柜前面，因为她新出就是安室奈美惠代言的，我就站在那边看着安室奈美惠，想说天呐，贴吧，它真的是很美。但是你会疑惑，想说，是因为安室奈美惠，所以她画那个眼线才美吧？因为她的那个代言色，她画的是粉红色、桃红色的。正常人可以画那个走在路上吗？我就在那边，我觉得我大概发呆了10到15分钟，然后又把每一支的颜色在我手上涂过，因为它除了有基本的黑色、褐色。还有蓝色、宝蓝色、绿色、橘色、粉红色，六个颜色吧。好像我刚好念六个颜色了嘛。然后就画在手上之后，哦，不画还好，一画不得了。我觉得每个颜色都很可爱。然后我就买了两只带回家了。买回家之后到现在也都还没有擦过。 以就是你完全就是有在 follow VZ 他的新产品吗？因为他应该现在还没有，可是因为安室奈美惠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所以我记得我昨天看到的资讯好像是小巨蛋附近的屈臣氏会有限定，比如说抢先开卖或什么的吗？哦，那个我真的觉得那个颜色画出来很可爱，而且我买回家那只眼线笔众多颜色当中我买的居然是橘色，我现在想想都觉得 why 我怎么买了这只橘色带回家，我到底何时要画它呢？妹妹爱漂亮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就是你自己觉得新用到的东西，或是你觉得啊觉得这不错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东西，也欢迎你来留言跟大家分享。내 잘못이라고 해도 돼 도대체 무슨 말이 필요해 난 더 이상 아무런 감정이 없는데 Alright. 이제 와 무슨 말이 필요해 이미 다 끝나버린 지난 사랑인데 Oh just go away 날 떠내줘 그동안 많이 미안했어 Oh just go龙完蛋了，龙俊亨。完蛋，我居然忘记是龙亨俊还是龙俊亨，这首《Go Away》。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你可以一起帮 带劲品玉方，让你天天好气色，健康养生最首选。品燕盏燕窝、红枣枸杞茶、玫瑰珍珠粉、燕窝低基金，品玉方帮你一次顾好全家人的健康，心意礼物一次购足，现在就到品玉方全台百货公司专柜购买，或拨0800-000-262 0800-000-262，品玉方宠爱家人的美丽与健康。

息一下，听广告喽。 ICA 常春藤美式技术留学班通过 WASC 美国西部学校认证协会认可，招收国中生、高中生，毕业后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科、伯克莱、多伦多、曼彻斯特等一流大学。 ICA 常春藤美式技术留学班，小班教学，专业合格师资，美式教育让孩子轻松衔接国外大学。5月19下午2点台北喜来登入学说明会， 请洽询04-2539-5011。 飞碟首选强打星，5月21日起登场的是梁文音。 这份爱交空我，明明撑住的是我，你虚空的配合腐蚀着我心在感动中。 下周请锁定每天爱你多一点节目，将为你介绍 Elton John 最新精选集翻完精选，还要送你高级英国下午茶哦。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投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军汉光演习今天在清泉岗预演时，航特步伞兵情性伤兵从1300英尺高空坠落地面重伤。当时民众刚好以单眼相机搭配望远镜头，第一时间拍到近距离伞兵坠地时的画面。副伞半张，伞兵疑似绳索缠绕脚步，呈躺姿落下。不过，航空特战部政战主任吴立文指出，根据他人在现场看到的情景研判，那不是今天伞兵坠地的照片。吴立文又说明，现场看到副伞，但网络照片没有，而且当时情性上兵坠落时脚朝下，网络照却像水平躺卧，坠落姿态也与院方提供伤者着陆部位不同。吴立文又指出，不少各国伞兵照片在网络上流传，这张照片非常模糊，无法分辨来源。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行政区划法草案，将建立公开合理的行政区划程序，赋予各地方政府办理行政区划工作的法源依据。这也是行政院今年施政三大主轴均衡台湾的重要配套。为了解决当前地方治理困境，改善城乡落差及资源分配失衡问题，内政部拟具行政区划法草案送交行政院审定通过。所谓行政区划，是指行政区域新设、废止或调整，其划定目的在确认各地方政府权力行使、责任归属、管辖居民及财产取得的范围。内政部次长花敬群指出，台湾城乡落差不断扩大，很多乡镇市区人口落差非常大，区的治理有些困境，特别是直辖市重新整理乡镇市区的需求迫切，但目前法制系统中却没有规定可以依循，未来立法之后就有法可循。为了了解决少子化问题，行政院宣布扩大发放育儿津贴，综合所得税率没有达到20%的家庭，未来养4岁以下幼儿，每月可领2500元到3000元。但是育儿津贴与托育津贴只能择一。民间团体质疑诚意不足，卫福部长陈时中今天回应，政府只能协助降低负担，不是全额帮大家养小孩。陈时中指出，保姆费若要进入准公共化，负担费用可以降低6000元到10000元，所以进入保姆托育体系就没有育儿津贴。至于外界质疑育儿津贴加码，保姆费或教材费可能含涨，陈时中回应，托育品质管理包含人员薪资、托育儿托育比例、设备、教材、收费，事前已经调查过现在收费，基本上不得高于现在收费，期待让托育家庭负担可以控制在家户可支配的10%到15%以内。 高雄市冈山知名的全盛老家食品厂涉嫌非法雇用外籍劳工，桥头地院依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判决负责人郑姓夫妇各有期徒刑七个月，都可一颗罚金。郑姓夫妇不服上诉，高雄高分院今天宣判，认为外劳工作和所得没有不合理，改判两人无罪，检方还可上诉。郑姓夫妻经营全盛老家食品公司，先后雇用两名女外劳，涉嫌非法拘留，分别给予每月底薪21,000元、23,000元奖金礼计。从民国99年10月开始，每个月另扣仲介费3,000元后，实际所得与从事工作明显不相当。但被告两人没有监控管制外劳，每年还有员工旅游，外劳也能以手机联系亲人。二审合议庭今天宣判，外劳工作时数与所得报酬没有明显不相当，认定罪证不足。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21点，成为22,83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1点，成为244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6点，来到315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8点，来到1063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1点，成为3099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成为354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3点，成为10833点，成交金额132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900元兑一美元，台币贬值0.8分。日元以110.46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803美元。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可能吹起焚风。北部预测气温30到35度，中部南部30到34度，东部澎湖28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哇，好多萤火虫哎！ 嗯，星星也很多。 爸爸，录音好好玩哦，我想再多录一天。 好，没问题。现在买 Toyota 国产车就送全套豪华露营组，想露营随时出发，还有5年14万公里延长保固，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你知道双回转变频压缩机冷气的好处吗？ LG 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核心技术，让你一次享受省电、静音、高效率。 LG DualCool 双回转变频空调，强劲冷流，极静所能。六月底前购买指定机型，送2000元 7-Eleven 商品卡哦。 英国经典派对品牌奶油甜 Creamfields 升级双日强势回归，连续三届世界百大 DJ 冠军 Martin Garrix、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Cashmere、 WNW、 Timmy Trumpet 等超人系 DJ 9月15、16轰炸台北大家和平公园，拓元售票系统5月19日震撼开卖。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时间来到了3点07分，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让大家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你有想点播的歌吗？方法就是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来留言，留下你想听的歌。我记得上一次点播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想听这首歌，但上次没有播，不知道为什么浮现了，帮你播在今天的第一首。虽然我已经没有在追这一部剧了。 Sometimes it's hard to be a woman, giving all your love to just one man. You have the bad times and here I have the good timesDoing things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这个小时呢，在开放大家点播你想听的歌曲，欢迎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哦。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腿，指点你每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腿，指点你每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这个离人的版本呢，是来自于张学友。今年呢，跟一个热爱张学友的朋友一起去听了演唱会，然后就是有一些很就是爱要满出来的歌迷，就是去听演唱会的时候，不是在演唱会比较安静的时候就大喊说张学友我爱你，然后就是希望让他听到。那时候在听演唱会的时候呢，就是现场又有一个人喊说张学友我爱你，我就转头看我朋友，他的眼神就若有所思，我就心想说，就是同样身为歌迷，是不是对于这样举动会不会觉得说，啊，你不可以，你不要干扰那个演唱会的行径，就是张学友要讲话就是要安静。没想到他跟我说，我想要喊张学友我更爱你，太幼稚了吧。有人说呢，今天是王力宏的生日。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

曲呢是小男孩乐团的《最爱雨天》。 心里的夕阳燃烧无尽的地表，你赐我的面纱包覆表上的功衡，时间到了，不安来了，我们是否够力量啃咬？迷蒙心情，孤独眼神，下个四季是否还一样？ 几次的爱才终于明白，人会成长并且学会释怀。都市恋爱剧动物系恋人那片头曲 Alpha 萧亚轩最新单曲555， 我们爱过几个人，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昔日的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想真的紧紧抱着。 你知道孩子每天带多少病菌回家？ Sharp 空气清净机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正负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净 PM2.5 及过敏源，空气干净了，呼吸更安心。 Sharp 空气清净机全面守护家人健康，自动除菌离子变频空调新上市，还有好礼三选一，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及正旦通讯。 Sharp。不想白白浪费暑假，只想出去玩吗？而且又想一边旅行一边学习吗？没问题，旅读中国杂志通通帮你规划好，带你去浙江学木雕看建筑，到横店学拍电影，在北京学新创看文艺，来义乌学淘宝电商及批货，有趣又实用的暑期限量团只在旅读中国，让你大开眼界。现在就报名，快上网搜寻创意放暑假。 五月二十一日，飞碟大首播将为你送上萧敬腾。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观摩。 转身摔翻，蹲下去。 观摩。 伸手上腿，懒懒鸡。 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下午的3:34，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欧法尔及王佩蓉，男人味，女人味。 想暂时忘记一切，我却开始察觉，是不是应该认真一点？身边朋友都在追求新鲜，关于自己过去的种种，谁都无法解决。或是应该做点要求，再从头开始，去搞那些幼稚的世界。有一点意见，但比我敢担负担，感觉很酸，心情感觉很乱，回口却是很赞。Listen， 不用过度的悲观，过分的乐观。No no no， 也不要开始渲染的负担。随便开口要说说都不算，这也难怪我没有人陪伴，虽然我有人喜欢。 命令我赶快你起起，后来你不知我对起，无杂波浪也比无杂波浪也比，你无我爱见你松喜，红喜你见来过给我的人的你心里无杂波浪也比。 男人问女人问你身上是什么味呢？这个问题好像怪怪的。我们只是想问你有没有喷香水的习惯而已。如果你有喷香水的习惯，你是从一而终派呢，还是分季节分新品，你会一直换你身上的香水味呢？或是你是开车的人，你车上会有的是不是可以夹在那个出风口香香的，有的会挂那个有点像香氛袋的那一种。我觉得我车上的那个香味可能有时候有点太浓，因为有时候偶尔朋友坐我车一进来就哦太香了吧，就是会惹人家生气的过香。但是因为你每天坐在里面，每天开车，其实我已经丧失了我的嗅觉能力了。 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 错电话，有人制造喧哗的八卦，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再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是善是坏，一笑却道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第六层内没有心情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只要散步去得有你在。就想开，睡得像小孩。 你最近的睡眠质量好吗？你有自然醒吗？睡得很沉吗？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的《自然醒》。最近我那个从日本回来之后，睡眠的质量非常的好，让我觉得我每天状况都很好，把我能量分享给大家。 君が待っている熱い放射にまみれ濡れた体にキスして同じ波はもう来ない逃がしたくない。君を守ってやるよと神に誓った夜なのに弱気なさがどうらはなままに体うずいてる。だから好きだと言って天使になってそして笑ってもう一度切ない胸に波音が打ち寄せる。いつか君をさらって彼氏になって口づけ合って愛任せ割り泣き夏の誘惑に伊藤様よ恋をかけろ愛を見返る。 桑田佳佑的破浪墙，你我看到有人说他们家会放那个熊宝贝的香氛袋，熊宝贝真的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好像有蓝色、紫色、黄色，它有蛮多款的。哦，不知道接什么。 しないと誓う孤独の太陽が涙で滲む。夢を叶えてくれよと星に願いを込めた日も二人の海に夜明けは来ないと君は気づいてた。いつも肩寄せ合って僕に触って涙を拭いてもう一度さよならは言わないで。やがて二人黙って連れなくなって 我个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疑惑，就是去过一些朋友家，然后他们是喜欢点香氛蜡烛的，像刚刚我提到那个在张学友演唱会想要大喊张学友我更爱你的他家也是有在点一个香氛蜡烛，是我一开门进他家发现什么味道好香，就会被迷住的那一种，然后就是受到朋友的影响，我想说好，那我也要在我的房间点蜡烛。奇怪，为什么我的房间，我觉得大概烧十颗蜡烛也不香，怎么会这样？是那个蜡烛一定要点一整天才会香是不是？可是蜡烛你不在家就不能点啊，你会觉得很恐慌哎。那个朋友不是老兵啦，但老兵他家不是走，我记得他不是走蜡烛那一挂的，他是走精油香氛挂。古亭里经常说他家是济州柑橘味，但我好奇济州柑橘跟台北橘子、台湾橘子的味道有什么差别呢？就是那个嘎嘛味，是你在剥那个橘子皮的味道。我觉得杨先生、杨小姐有点太过分喽，说我买到白蜡烛，我有那么傻吗？我点没有味道的白蜡烛吗？